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，你为我

想分了波折再一关，一天想想到归去难以忘。想起当月班编织我家错话，曾与你真心